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四，农历11月初四，北京晴，7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长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张德江会见摩洛哥参议长。 民革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暨民革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开幕，王沪宁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郝明金当选民建中央主席。 澳门特区政府举行活动，庆祝澳门回归18周年。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播出小乡村的大梦想。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齐，新时期踏上新征程。 国家发改委要求各地加强冬季采暖价格监管，规范供暖供气企业价格收费行为，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做了总结讲话。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19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引导和稳定预期，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扩大对外开放。会议确定，按照党的19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低标准，也不调高胃口。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 会议指出，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八项重点工作。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例降上下功夫，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大力培育新动能，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二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快构建亲青新型政商关系。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高城市群质量，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五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有序放宽市场准入，促进贸易平衡，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六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继续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着力解决网上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等突出问题。做好民生工作，要突出问题导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找准突出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周密谋划，用心操作。七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八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实施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启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深入实施水十条，全面实施土十条，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会议强调，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有力有序做好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要完善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监督、考评、奖惩等工作机制，要加强学习和实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为干部大胆创新探索撑腰鼓劲。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社论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复杂局势，科学判断，正确决策，真抓实干，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学懂弄通并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该稳的要稳住，该进的要进取，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着力抓好明年的重点工作。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摩洛哥参议长本辛马。张德江说，中摩关系始终走在中非中阿合作的前列，当前双方认真落实2016年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六世国王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构建中摩战略伙伴关系。明年是中摩建交60周年，中方将继续秉持正确义理观和真实亲诚理念，与摩方一道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摩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中国全国人大重视发展同摩洛哥参众两院的友好关系，愿在现有良好的基础上开展治国理政、立法以及经贸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促进人文领域交往合作，营造务实合作良好的法律环境，更好服务中摩关系发展大局。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暨民革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会见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贺词说，5年来，民革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岸一家亲理念，不断扩大与台湾各界的交往交流，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贺词指出，中国共产党将按照中共19大精神，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定不移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把多党合作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画出共同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贺词说，希望民革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19大精神，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紧密结合参政议政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线求真务实之策，继续发挥与海内外联系广泛的优势，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做出更大贡献。中共中央相信，民革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一定能够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扎实推进政治交接，不断加强参政党建设，努力开创民革工作新局面。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万刚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致贺词。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万鄂湘代表民革第12届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新华社消息，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昨天在北京闭幕。大会认真学习了中共19大精神和中共中央致民建11大的贺词，审议批准了陈昌志同志代表第10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选举产生了由205名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举行的民建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由47人组成的第11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郝明金当选主席。大会号召民建全会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中共19大精神，落实民建11大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不忘合作初心，继续履职前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央广消息，澳门特区政府昨天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18周年。早晨8点，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隆重升旗仪式，上千人观礼，共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8周年。当天上午，特区政府在旅游塔会展中心举行酒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发表致辞。崔世安说，19大报告为澳门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澳门得以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局面，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宪法和基本法的坚实保障，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新的一年必定抓紧机遇，奋发有为，全力加快特区各项事业发展。他希望澳门社会各界不忘初心，继续发扬爱国爱澳精神，汇聚智慧和力量，齐心协力共建澳门，不断推动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向前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天，邮电局在邮政总局集邮商店设置临时柜台，为市民提供加盖纪念邮戳服务，并出售纪念封。旅游局于晚上举行了烟花表演，民政总署则举办了金秋探秘冬季花卉展。 新华社消息，近日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妍率中共19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阿根廷。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瑞平率19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了乌拉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宣介19大精神。 19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大会决定把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党章，这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有怎样的意义？央广记者周雨婷、罗金木采访了19大代表、国防大学政委吴杰明，请听报道。 吴杰明表示，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军事篇，是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道、制胜之道。 党的18大之后啊，习主席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行了战略的谋划，提出了很多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重大的理论创新、理论观点。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深刻回答了我们国家由大向强、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样一个时代进程中啊，人民军队听谁指挥、怎样筑牢军魂、为什么要强军、怎么强军、打什么仗、怎样打胜仗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重大问题。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它是我们人民军队最根本的制胜之道。正是由于有了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我们人民军队才能够实现历史性的变革，才能够重整新装再出发，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19大把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党章，吴杰明认为这实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根本引领和科学指南。 19大把经过实践检验的、证明是科学的这样一些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正式命名为习近平强军思想，而且郑重地写入了党章。这个实际是实现了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它给我们强军新军的新征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指针和根本遵循。所以我们要按照党章的要求，要牢固确立起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的指导地位。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位于临沂市南端，是我国著名的银杏之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种树卖树让革命老区的人渐渐过上了好日子。但是今年开始，郯城县胜利镇贾湾村却决定今后一棵银杏树都不能再卖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请听央广记者王成林、山东台记者姜文超、临沂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不行，42岁的贾西斌这些日子正忙着装修，再过几天他的卧龙居农家乐就要正式开张。贾西斌所在的胜利镇贾湾村地处沂蒙革命老区南端，这个位置偏僻，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曾经是当地出了名的穷窝子。种树、卖树、卖苗、卖果、卖叶，在过去20多年里，贾湾村400多亩银杏树就这样成了乡亲们的摇钱树。谁家盖新房、娶媳妇儿，就卖上几棵。贾西斌家也靠着卖树盖起了3层小楼。 那以后这个树啊，基本上就得保留。 然而，今年年初，村里的一个决定却让贾西斌和乡亲们都懵了。各家的树不能再随便卖了，村里要统一规划，搞银杏特色旅游。 王子，第一个我不同意。 那时候就算计着，这棵树长2公分半，今年就是20公分，还有2-3个月就卖13000、14000那种。大脑里面就全变成这个。 更想不通的是贾西斌71岁的老母亲。 想不通，这那么地拿不准。 面对乡亲们的想不通拿不准，村里和乡镇上的干部不厌其烦地挨家上门做工作讲规划，一边忙着给乡亲们做工作，一边积极争取上级的美丽乡村建设资金。几个月的时间，村里的土路成了柏油路，观光设施也一个个建起来了。越来越旺的人气让老贾和乡亲们改了主意，原来树在家门口也能赚钱。 前段时间有半个月吧，一天没丢2000股。就在这前几天，他们烤一个火腿肠，1.5块一个，一天都能卖到400-500块钱。村民看到好处了呀， 高兴了。连那个西安的、青岛的，都来参观。哎呦，这个地方那么好的，啊，整天 为了彻底打消乡亲们的顾虑，村里还提出出钱租地的方式，确保村民不卖树也能有一份基本收入。脑子活络的贾西斌不仅带头支持村里的决定，还张罗起了贾湾村第一家农家乐。 大妈，你这是忙活啥呢？ 整萝卜卷子吃。 农家乐好吧？开的 好 啊， 特别好 啊， 不累。 按照村里的规划，贾湾村将来要打造成旅游服务业强村，家家搞经营，户户有特色。贾西斌说，现在自己心里更亮堂了，以后的日子更有奔头。 看到阳光了，哎，以后这个发展前途对我们村肯定有很大变化。可能过了年以后，我们村饭店可能要开好多家，给我们机会了，我们要抓住。 诞生于内蒙古大草原的乌兰牧旗，60年来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在新时期，不但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更传递着党的声音和关怀。请听央广记者李正祥、金建军的报道。 12月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降到-20度，一大早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就来到巴耶诺尔嘎查为牧民演出。 你怎么走边啊？ 队伍短小精干，队员一专多能。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作为草原上最早组建的乌兰牧旗，60年来已经巡回演出7700多场，深受农牧民喜爱，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咱们的乌兰牧旗。牧民额尔登巴特尔， 70-80年代那会儿，乌兰牧旗队员赶着马车给牧民们演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都开着汽车，但是他们的性质没变，还是下到基层给我们演出。他们永远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凭借着对事业的热爱，对党和人民的深情，60年来内蒙古全区乌兰牧旗累计行程130万多公里，为各族群众演出服务36万多场，观众总数达2.6亿人次。乌兰牧旗研究学者朱家庚， 他对农牧民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去服务，全心全意服务农民，这是乌兰牧旗精神最核心的东西。 11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前不久，在乌兰牧旗建立60周年表彰大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继恒强调， 广大乌兰牧旗队员一定要珍惜荣誉，牢记嘱托，弘扬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和优异的成绩 回报习总书记的关心关怀。 备受鼓舞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宣传十九大精神的工作中，一曲传唱了几十年的牧民歌唱《共产党》正重新排练，将再次唱响在草原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通知，加强冬季采暖价格监管，规范供暖供气企业价格收费行为，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国家发改委要求对企业不按规定标准收取供暖费的行为，推迟供暖、不供暖、供热温度不达标、强制提前收取供暖费的行为或强制收取供暖增容费等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所有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每周上报冬季采暖价格监管进展情况，包括工作开展、举报投诉办理、违法案件查处等。一旦出现重大或异常情况，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随时上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 重点检查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坚决查处恶意囤积、哄抬价格以及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行为。 新闻动车组：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用地控制指标发布，明确土地使用标准和节约集约用地要求。京津冀三地首次明确产业转移承接平台建设。神华凝煤400万吨煤制油项目实现满负荷稳定运行72小时。请听报道。 指标明确，城市公共体育场馆建设应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与已有的公共体育场馆、学校场馆等统筹布局，促进场馆地上地下空间复合利用。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长郑灵志表示，要落实绿色发展和资源共享。 体育竞技比赛和群众性的健身休闲活动啊，要相结合。体育场馆的绿化空间使用上要向社会开放，尽量的要使用地下空间。除了满足重大赛事停车需要外，社会车辆一般都要进入啊地下停车场。 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昨天，京津冀三地协同办在北京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明确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平台2+4+46格局。发布会上，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伯正介绍，京津冀引导创新资源和转移产业向平台集中，促进产业转移精准化、产业承接集聚化、园区建设专业化。 截至目前，初步明确了2+4+46这些平台，包括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两个集中承载地，四大战略合作功能区，以及呢46个专业化的特色化的承接平台。 央广记者杜震、河北台记者霍慧兰北京报道。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神华凝煤400万吨煤制油项目，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推进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而设立的国家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在12月17号实现满负荷运行后，在昨天19时52分实现全系统满负荷稳定运行72小时，圆满完成项目建设目标。神华凝煤煤制油分公司总工程师黄斌： 下一步呢，重点要让这个系统在高负荷状态下运行的更稳定，力争多开发一些产品，走产品的精细化、高端化，在能源安全、在经济效益的发挥上能够取得双赢。 央广记者徐生宁夏银川报道。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方亮，主播钟成、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